先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一面第五行，第五行从当中看起，第四看起。四，执心正见，永离一切吉凶以往。立邪见就是智慧啊。这一段佛说的邪见，就是三毒烦恼里面的痴啊，贪嗔痴，转愚痴为智慧，智慧现前，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啊。楞严经上佛所讲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就在此地啊，智慧开了之后，世间一切吉凶祸福你都清楚，你都明了，你不会疑惑了啊。需不需要是去吉避凶？不需要了啊。为什么不需要呢？你能转境界，你可以转吉啊，转凶啊为吉啊，转祸为福，他有这个能力了啊，跟世间人就完全不相同了啊。世间人没有能力转境界啊，什么原因呢？贪嗔痴不断呐 啊，所以你会受境界拘束啊，贪嗔痴断了啊，定慧现前了，这一切命运际遇全都转变过来了啊，真的是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了，这确确实实的。条件佛在此地说得很清楚，执心正见这四个字就是大菩提心啊，菩提心是真心呐，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告诉我们，至诚心，执心就是至诚心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执心啊，菩提心的心体是执心。佛在《观经》里面讲的是至诚心，由此可知，执心就是真诚到极处啊。啊，这样说法，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啊，究竟怎么真诚？啊，怎么样正直？标准在什么地方？前清 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将诚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下得很好，跟佛法讲的相当接近。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诚，那么由此可知，有念呢就不成了，一念不生呢才叫成。那我们要问了，无念是不是成呢？无念也不是成。如果无念是成的话，那无想定，那菩提心就现前了。佛告诉我们，无想定修成之后，那真的叫一念不生。果报在哪里？在四禅的无想天，这外道天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辨别，一念不生。这一句话的意思不能错会，一个是一念，一个是不生，你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一念就没有第二念了，有二念就不是一念了。不生呢，是不生第二念的。要把这一句话要正确的把它理解，所以它不是堕在五念。他说一念，他并没有堕在五念。一念，佛大乘经上常讲。积极心心，心心积极，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无想定是死的，无想定不是活的。所以无想定是无明，不是菩提。菩提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一桩事情就在我们面前，连儒家都讲道不远人，人自远之，那有什么法子呢？这个楞严会上佛讲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就是一念不生。六根门头，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我们眼睛一张开，看到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一念。耳朵听外面的声音，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一心呐。不生是什么呢？不生妄想，不生分别，不生执着，这是至诚呐。那个无想定啊，虽然是这个好像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他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所以那叫无明。千万不能把无明无想定说成至诚心，这就大错特错了。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人家能够永远保持一念，不起第二念，这了不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念的，但是那个一念时间太短了，刹那之间呢就起分别起执着了，这就把什么把智变成了实了，一念是智，真智慧呀。第二念起来了，把智转变成实了，实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佛法的修学，修什么？相宗大德常说的转识成智啊，色根智的分别，就是识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智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由此可知，立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个心叫智成心，叫智心。灵明到了基础啊，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好像是无知，《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知就是知成心，就是知心，起作用的时候啊，无所不知。那么无想定，他也无知，他起作用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正见就是执心起用啊。如果用儒家的话来讲呢，执心就是诚意，正见呢就是正心啊。他讲诚意正心。在佛法里面讲，执心是真诚心，正见是身心大悲心。观经里面讲的回向发愿心，这是真知正见呐。世间一切吉凶祸福全都明白了怎么明白呢？业因果报啊，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迷惑所以是永离一切吉凶以往我们世间人，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看风水的，看相的，算命的，生意都不错这些人生意好，就证明这个世间人对于吉凶祸福疑虑重重都想知道一些得到一些讯息怎么样能够去吉避凶，都存一个侥幸之心呐。你有灾难，你能够逃避得了吗？逃避不了的，果报一定要自受啊。你有福，你那个福想不要想丢，丢不掉啊，福会跟着你走的。佛不许我们呢去 做这些事情。啊，你看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佛对于这个占卜、看相、算命，这个风水，一律不准我们去问呐。啊，他说这是世间义。啊，学佛弟子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义。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可是佛真是慈悲到了极处了。那众生呢，有这个迷惑，有这么个根性，总是想占卜问问，所以佛也顺从众生的习气呀。说了一部《占差善恶业报经》。啊，这是佛教给我们。佛弟子如果对于吉凶有疑惑，如何去占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典呢，想到佛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了，啊，为我们这些人大开方便之门。啊，但是那个占卜的方法，前面都教给你呀，怎么样去修啊，你才能得到感应啊。你要没有修学的功夫，是得不到感应的啊。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册子啊，《观世音菩萨灵库》。啊，那也是占卜的。前面印光大师有一篇序文，写得很清楚。占卜之前，要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念观世音菩萨圣号108遍。这求感应呢，这个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诚则灵。啊，你这个100多遍佛号念下去了，心定了，心诚了。如果我们永断贪嗔痴，这个心是真心，直心正见，你的菩提心就现前了。所以一切吉凶祸福不用再去过问了。一切时是好时，一切日是好日，一切处是好处，啊，没有一样不吉祥啊。啊，还是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原理，境随心转，啊，你的心纯善无，你的境缘通通都转过来了。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底下这一句：长生人天呢，不跟我道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道啊，可怖啊！啊，那真的是非常恐怖。地狱最苦了，决定不能去。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的很多啊。 无量无边的苦楚啊，任何一种啊，我们都受不了。可是地狱实在讲是很容易堕落，很难处理。哪些人堕地狱呢？佛在经上讲的十逆，这个五逆十恶。十善业道的反面是十恶业。无逆罪里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古时候讲的阿罗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好老师啊。阿罗汉菩萨在这个世间呢，舍己为人，教化众生呢，是人天眼目确确实实是无量功德这样的人。你要以恶心害他，等于杀害阿罗汉。第四条，触佛身学，佛的福报大，护法神很多，任何人要想杀佛，不可能。但是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这可能的。释迦牟尼佛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提婆达多害佛，触佛身血。我们今天恶意谤佛，毁坏佛法的形象，触佛身血。像我们这样造的佛像，我们用嗔恚的心、厌恶的心把佛像破坏，这是触佛身学，这个大家懂得。更深的意思大家不懂得，我们常常在造，不知道。是什么呢？破坏佛法的形象。我们是个学佛的人，受过三皈五戒，所做的事情，做一些恶事，社会大众看到不能学佛了，你看看学佛的人是这个样子，我们造地狱罪呀，把佛法的形象破坏掉了。造这种罪业了，人很多，自己并不知道。我没有造忤逆罪呀，不知道这个就是忤逆罪。佛法的形象是什么呢？最简单、最明显的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们今天不能修善，天天还造恶业，让这个社会大众看到佛教徒就骂释迦牟尼佛，就贬低佛教，我们在破坏佛教形象啊。所以学佛为佛弟子啊，在一切场合当中都要小心谨慎，要给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啊，不能做坏样子啊。我们做了坏样子，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如何能对得起阿弥陀佛？啊，念念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行行要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相应。啊，这个叫拥护佛法。这叫做礼敬诸佛。啊，我们所表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造作许许多多罪业，自己并不知道。啊，将来堕落，到阴曹地府，阎罗王给你算账，啊，一笔一笔给你说出。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后悔莫及了。第五条叫破合合僧，破坏僧团，特别是破坏弘法的机缘，闻法的机缘。法师讲经说法，你把这个道场破坏，啊，众生有机缘听佛法，你去障碍他，不让他听法，这叫破合合僧呐。这五条罪呀，都是阿鼻地狱，极深极重啊。我们造这种罪业，那还得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详细，业因果报都讲的细。我们常常读诵，要常常记住。啊，一定要回头，要断恶修善。一定要懂得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菩萨是我们的师长啊！展开经卷，听佛菩萨的教诲，一定要随顺佛陀教诲，不能随顺自己的意思，啊，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决定堕落。啊，佛在经教里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意思，不要相信自己意思。啊，你自己的意思是错误的，证得阿罗汉果，那就是见思烦恼都断了，十恶业都没有了，你所行的都是十善业，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十恶没有断尽，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啊，人能断恶修善，断得干净，修得圆满，啊，就是没有遇到佛法，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来生也长生人天，不跟我道，啊，虽然不能出离轮回，都在三善道受生，绝不会堕三恶道啊！三善道里的还人天呢，不没有阿修罗啊，啊，修罗也不好啊。啊，我们华严经 今天讲阿修罗了。啊，跟诸位介绍什么叫阿修罗。啊，阿修罗不好在哪里？好，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